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自行车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交通工具，适合呀短途出行，比如说一两公里到两三公里哈，特别的方便。但是啊，有一位自行车爱好者骑行了三个大洲，距离啊长达54000公里，非常的了不起。好，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位非常勇敢哈，非常了不起的自行车爱好者。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看这位自行车英雄的名字呢，他叫朱志文。朱志文在开始啊三大洲34个国家骑行54000公里的时候哈，之前呢他看起来呢干干净净的哈，非常的这个儒雅的一位男士。好，这是今天我们要了解的这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的他的名字以及呢他所骑行的距离。朱志文 appear clean cut， 他的这个头发呀非常的整齐哈，叫做 clean cut 哈，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儒雅，叫做 clean cut when he first set out to cycle 54,000 kilometers。 那么他骑行的距离呢是54000公里哈，在那儿之前它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同时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词组叫 set out， 表示呢即将从事哈，即将要做某件事情，用的 set out to do something， set out to do something through 34 countries， 它骑行三大洲34个国家，所以穿越的国家呢已经超过了30多个啊，非常的这个了不起。同时呢他所跨过的这个大洲呢有三个， on three continents， continents 这个词我们讲过， continent 表示一个大洲。 year ago 哈，几年前哈，他这个出发之前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帅气。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呢刮了胡子，又剪了一个小平头。 he left China with a shaved face 啊，用这个 shaved 我们说刮了胡子哈，这个 shave and a crew cut。哎，同学们记一下，我们说在学校老师呢要求同学们要剪这个小平头哈，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利索。那么这个小平头英文叫做 crew cut， crew C-R-E-W 后面加一个 cut 合到一起 crew cut。 那么看看他回来的时候呢他的样子哈，今天他回来了哈，这个晒得油黑的这个男人的头发卷成了密密的一个小辫儿哈，当时呢去的时候哈，离开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平头啊 crew cut， 回来的时候呢他的头发变成了小辫儿。我们可以想象啊，他这一路啊可能说几乎就没有剪头啊。 Today the tan's man's hair， 首先看一下他的肤色也发生了变化哈，原来非常干净啊，非常儒雅的一位男士，那么回来之后变成了 tanned，T-A-N tan 后面加一个 N-E-D 哈，双写这个 N 加 E-D 的 tanned man's hair， 那么这个晒的油黑的这个男人的这个头发 is knotted into a dreadlock。 后面这个词组啊非常好的形容了哈他当时回来的时候呢头发的一个状态，被卷成了这个 knot， 我们知道K-N-O-T 呢表示卷成或者编成什么一个样子， knotted into a dreadlock， D-R-E-A-D-L-O-C-K 变成了那个密密麻麻的哈，这个小辫的哈 dreadlock。 所以同学们可以记下来这个词组，表示一个人的头发变成了小辫，编成了小辫，叫 be knotted into dreadlock。 那么回来的时候呢他说到啊， 骑自行车本身不是那么的好玩哈，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好玩。Cycling itself, it's boring most of the time. 绝大部分时间啊，不是特别的刺激，那么的好玩。因此啊，他用了一个词 boring 来形容那个 cycling。我们看看骑自行车啊，它除了有叫我们说 go by bike， 还有一个词呢，表示骑自行车叫做 cycle，cycle。cycle 这个词呢，原来是指一圈啊，我们说一个圆圈叫 cycle。但是呢，作为动词，它表示骑行的这么一个动作。比如说 ，I prefer 或者 I enjoy cycling on weekend。我喜欢呢周末呢骑自行车。那么这个 cycle 表示呢 go by bike。但是呢，他又说到骑自行车呢，在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未知。那么正是这种未知的可能性，比如说你见到的人，你遇到的一些事情，让整个旅程充满了乐趣。因此啊，他觉得骑行的过程当中哈，遇到的人啊，遇到的事儿是非常好玩的哈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看一下未知的可能 is the uncertainty。 certain 我们都学过， I am certain 表示我肯定哈，我能确认某一件事情， I am certain。 但是前面加一个 un 呢， uncertain 表示不能确定，同时后面把这个 ty 加上去，表示一个不确定性的名词，合到一起 uncertainty。Uncertainty 表示不确定性， something you cannot be sure of 啊，表示这种不确定性。比如说 such as the people and situations you meet， 遇到的人以及呢出现的一些情况哈， situation you meet that enrich the journey， 让这个旅程充满了乐趣。富有这个词前面加上 en 表示丰富的这个动词 enrich the journey。同时呢，我们可以说看书啊，或者说跟一些特别好的人进行沟通交流，能够 enrich my life， 让我的生活充满了乐趣，或者说呢充实了哈我的生活。因此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enrich 后面加 something 啊，表示内容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充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这个朱之文哈。朱之文啊，先后七次呢骑行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国家，其中啊许多国家哈，刚才我们讲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朱 has made 7 trips through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三个州的这些国家哈。Asia,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many of which are involved. 其中的很多国家都参与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用的这个词作 be involved in， 我们讲过 involve, I-N-V-O-L-V-E-D, in, be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好，后面看一下一带一路哈，我们原来讲过这个词组 belt b e l t and the road， 大家都会。后面这个 initiative 表示一个创举哈，伟大的创举哈， i n i t i a t i v e initiative， 合到一起 belt and the road initiative。 那么他回到中国一个月之后呢，他准备呢再去哥伦比亚。他骑行的时候呢，带着一个太阳能的充电器和呢露营的这些设备。 He returned to China for a month before departing to cycle in Colombia、啊、准备呢去哥伦比亚骑行。 He brought a solar power charger， 看看太阳能的充电器叫 solar power， 我们学过这个 solar 太阳能的哈，是个形容词，后面加一个 power 一个能量 solar power charger， 这个 charger 呢表示一个充电器哈，充电器。我们说手机的充电器呢，也同样用这个词 charger。以及呢，除了充电器之外，还有一个必备的，就是说露营所用的这些东西，像帐篷啊等等，叫做 camping supply。camping 我们都会 camp，c a m p 是营地，那么 go camping 表示呢去露营。那么今天我们讲到露营的设备叫 camping supply。Camping supply 后面这个词呢是 supply， camping supply on the road。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他骑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吧。他通常一天骑呢6到8个小时。他每天的工作哈，包括搭帐篷、 做咖啡和呢做饭啊，给自己呢还弄一些咖啡喝一喝哈，能够呢缓解一下自己的疲劳。他有的时候呢在某个地方呢会停留的时间略微的长一些，目的呢是能够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和沟通。He usually cycled, 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哈，骑自行车这个动作 cycle 6 to 8 hours a day, 每天的这个骑行时间6到8个小时。His routine included, 好，那么看看他每天日常的一个安排，我们学过这个词哈，叫 routine, R-O-U-T-I-N-E, 我们有daily routine, 每天的一个日程的安排，还有一个 weekly routine, 每周的一个安排啊，前面可以加 daily, 或者是呢 weekly, 后面加上 routine。那么他每天的哈，这是他每天的一个 routine, included, 包括了 pitching, his tent, 哎，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词叫做搭帐篷，叫做 pitch, P-I-T-C-H, 后面加上 ing, 因为受到前面这个 include 的影响。后面跟的是一个动名词的一个词组哈 ，pitching his tent。如果同学们不用这个 pitch， 仍然可以换另外一个词组来表示搭帐篷，叫 set up 啊，或者是 put up 等等哈。set up 表示呢，把这个帐篷呢给它搭建起来。冲一些咖啡 ，brewing coffee 啊 ，brew 哈表示冲啊一些咖啡 ，and cooking meals。Do sometimes stay well in a certain places。哎，在某个地方待的时间呢略微长一些，后面的目的是 to interact with the locals， 和当地人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沟通啊和交流，叫 interact， I-N-T-E-R-A-C-T， 我们讲过了 interact 表示与人互动沟通的意思， interact。 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跟人进行 interact， 同时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能够跟老师进行有效的 interact， 这样的话呢大家整个的学习效果会更高一些。因此呢我们说 interac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classroom。 他同时啊又讲到呢，他去哥伦比亚之前啊学了一些基本的西班牙语，但是啊绝大部分时间他会用这个肢体语言和当地人进行交流。他说他必须要遵守当地的习俗，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礼仪，这样的话呢他们之间才能够相互的尊重。 He only learned a few basic Spanish words 啊，最基本的一些西班牙语。 And sometimes communicate 交流沟通，我们讲过 communicate with Latin Americans using 后面出现了身体语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啊，用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些 body movement， 身体的一些移动啊或者晃动啊，或用这个手指啊等等来进行一些最基本的一个 communication 啊，最基本的交流。那么这种交流呢英文叫做 body language， body language。 He said I must follow a local practices啊，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习俗 and understand the culture so that we can share respect， 因此呢我们才能够相互的尊重哈，用的这个 share respect 表示共同分享这种什么呢尊重的这么一个过程。同时啊他又讲到在哥伦比亚很多当地人对中国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奇，他说啊他本人就像一扇窗，当地人哈我们指呢哥伦比亚人通过他能够了解到中国，同时哈当地人对他非常的友好。比如说他去南美旅行的时候呢，去这个秘鲁哈一家小商店的老板给他呢免费做吃的，并邀请他共进晚餐。这位老人在自己的国家看到一位哈来自中国的自行车骑手啊感到非常的惊讶。当他们沟通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位老人的女儿会帮助他们进行沟通，因为呢这个女儿啊会说英文。Many locals are curious 啊，非常好奇，这个词我们讲过 are curious about everything relating to China 哈，当地人对中国的一切啊都非常的好奇，用的是 everything relating to China。 I'm like a window into the country， 我就像一扇窗。 They are very kind。 He recalled that the owner of the small shop in Peru gave him a free snacks啊，免费给他一些小吃哈，用那个 snack 啊，同时呢是一个免费的，用那个 free snacks， and invite him to dinner 啊，邀请他呢去参加一些大的这个比较正式的一些晚宴。The old man was surprised to see a Chinese cyclist in his country。这位老人啊，可能是第一次见到 就中国人以骑行的方式呢在他的国家进行旅行，因此啊这位秘鲁老人非常非常的惊讶哈。 To see a Chinese cyclist， 我们讲过 cycle 是一个动作表示骑行，后面把这个 e 去掉变成 ist， 变成了 cyclist， 表示呢骑行的这个选手或者骑行的运动员 cyclist in his country， ask his daughter to help them to communicate。 他有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女儿叫过来来帮助他们进行 communicate when they couldn't as she spoke English。 那么朱志文啊和这家人一起呢待了三天，同时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大型的一个 party， 一个聚会。他在聚会的时候呢为大家做饭，教他们如何做地道的中国菜。 Zhu stayed with the family for 3 days、啊、待了三天， and was invited to a big party。 当地人特别的友好啊，把这个朱志文、啊、当成了自己的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并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big party、啊、除了 dinner 还有一个 party、啊、当地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He cooked for them、啊、为他们做饭、I、cook for somebody and taught them， 教会他们如何做一个 Chinese dishes。 好，后面出现了中国菜、啊、Chinese dishes。 因为、啊、当地人可能会吃到中国菜，但是呢很多的中国菜啊到了当地之后会进行一定的改良、目的呢是能够迎合当地的口味。而朱志文呢他做的菜呢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菜，因此啊他的菜呢受到了当地很多人的欢迎，因为呢他们第一次吃到了真正哈、啊、中国人做的这个中国菜哈、啊、非常的惊喜。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了朱志文哈他这个骑行三大洲哈那么多国家的一个非常不平凡的经历。那么大家如果说以后到某一个国家旅行的话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呢这个不开车找一个路途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呢骑行啊，去呢了解一下当地的习俗呢，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啊一个我们说旅游的感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朱志文 appeared clean-cut when he first set out to cycle 54,000 kilometers through 34 countries on 3 continents a year ago. He left China with a shaved face and a crew cut. Today, the 10-man's hair is knotted into dreadlocks above his sideburns. Cycling itself is boring most of the time, he said. It's the uncertainty, such as the people and situations you meet, that enrich the journey.Zhu has made 7 trips through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many of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 returned to China for a month before departing to cycle in Colombia. He brought a solar power charger and camping supply on the road. He usually cycles 6 to 8 hours a day. His routine included pitching his tent, brewing coffee, and cooking meals.Zhu sometimes stay a while in certain places to interact with the locals. He only learned a few basic Spanish words and sometimes communicates with Latin Americans using body language. He said, I must follow local practices and understand the culture so we can share respect. Many locals are curious about everything relating to China. I'm like a window into the country. They are very kind.He recalled that the owner of the small shop in Peru gave him a free snacks and invited him to dinner. The old man was surprised to see a Chinese cyclist in his country. He asked his daughter to help them communicate when they couldn't, as she spoke English. Zhu stayed with the family for 3 days and was invited to a big party. He cooked for them and taught them how to make Chinese dishes.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一个帽子，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hat. 那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 Jan Brett 所写的一部作品，一个帽子的故事。冬天来了， Lisa 把暖和的衣服都翻了出来，准备晾一晾，晒一晒。But,The wind blew away one of her socks. 可是啊，没想到来了一阵风， 把他的袜子吹跑了。Hedgehog found it, poked his nose in, and got stuck. 一只小刺猬发现了这只袜子，用鼻子啊往里闻啊闻啊，可是没想到它的刺被卡住了。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Hat by Jan Bright.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是一个帽子。Winter was coming. Lisa took out her warm clothes. 冬天来了， Lisa 把所有的暖和衣服都翻了出来，有手套、帽子、袜子、衣服、围巾等等等等。 She was hanging them up when the wind blew away one of her socks. 那她把所有的衣服啊都挂在晾衣绳上准备晒一晒，而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阵风，把她的一只袜子给吹走了。 Hedgie found it, poked his nose in and got stuck.Oh, no, he thought, I'll never get this off.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只小刺猬发现了这只袜子，然后啊，这只小刺猬就使劲地把它的鼻子伸进这只袜子里。可是不好，它的刺被卡住了。哦，它想，不好不好，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把它弄下去了。Cackle, cackle, the mother hen said. What's that thing on your head, Hedgie? 这个时候母鸡妈妈就说呀，咕咕咕咕咕咕，小刺猬在你的头上那是什么东西呀？ Why, it's my new hat, he sniffed. Oh, said the mother hen, and off she ran. 然后小刺猬就抽着鼻子说，这是我的一顶新帽子呀。 哈哈，鸡妈妈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呢。紧接着它就跑开了。 Honk, honk, ho, ho. The gander laughed. Laugh, gander. But when it rains, my hat will keep me dry. The gander thought.And off he ran. 紧接着一只雄鹅就开始大笑着，哈哈哈哈，小刺猬，你戴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小刺猬说，雄鹅，你就大笑去吧。哼，当天下雨的时候，我的帽子可以让我保持干燥，不被雨淋到。雄鹅想着，有道理。然后它也跑开了。 喵。 The barn cat called down. You look funny today, Hedgie. Maybe, but I will be warm in the snow. Aha, purred the cat, and off he ran. 然后啊，谷仓里有一只猫咪叫道，喵喵，小刺猬，你今天看起来实在是太滑稽了。也许吧。但是在这寒冷的冬天里，我可以保持温暖。 哦，小猫说道，然后它就跑开了。小猫认为这也很有道理呀。对。 Is that you in a hat, Hedgie? The farm dog barked. Why not? It's very cozy, he said. 然后在农场的一只小狗狗大叫着，汪汪，小刺猬，那是你吗？戴着一顶帽子。 小刺猬回答说，为什么不呢？这样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Her ears perked up, woof woof, and off she ran. 然后小狗狗的耳朵就竖起来了，汪汪，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然后他也跑开了。 Oink, oink, the mama pig squealed. What are you up to, Hedgie?